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玉面角达摩白云瑞被皇上请进乐善宫要赐便宴，可是这皇上说来总也不露面，由这位新被册封的贵妃梅娘娘陪伴着，云瑞的心呐就不痛快，跟长了草似的，恨不能离开这地方恢复。但是反复思量，这样做不妥。皇上没来，当臣的私自走了，这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。云瑞又一想，我三哥告诉我，处处事事要多加注意，我就忍耐一时吧。因此他垂着头，眼睛盯着酒杯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梅娘娘坐到他对面，借着灯光仔细打量白云瑞，一瞅这小伙儿啊，那真是人间子，长得怎么那么漂亮，傲骨英风，又潇洒又干净，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。这位梅娘娘没话在这搭个话，白云瑞呀、臣在听说你不是本地人，臣是浙江金华府的人。哦，你这东京的话说的还不错呢。是啊，臣在东京多年，因此这口音也有所改变，只是回到家乡才说我那种家乡话，怪不得呢。哎，我听说你已经娶了妻子，叫什么盖飞侠是吗？ 是。 听说那个人长得不错呀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跟你配在一起真是左金童右玉女，天生的一对儿。白云瑞心里说话，扯淡，你是君我是臣，扯这有什么用。因此云瑞没搭理他。这梅娘娘脸皮还挺厚，越唠话还越多，特位往前凑了凑，离着白云瑞不远，探着身接茬说，可惜呀，就凭你们老白家，祖祖辈辈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怎么能娶那么个乡村女子呢？ 虽然说他模样长得不错，也有几下武功，毕竟出身卑微。如果你要在天竺国的话，我保你能选上当朝驸马。我是国王的九女儿，你要能选上驸马，那嘿嘿嘿嘿嘿嘿。白云瑞的脑袋嗡的一声，认为这梅娘娘说着话太有点越轨了。君臣之间男女有别，怎么能说出这种比喻呢？云瑞这脸就红了，手脚没地方放。可这梅娘娘毫不介意，接茬还往下说：云瑞啊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要在外边看皇宫，三尺禁地，神圣不得侵犯。把这说的神乎其神，其实我发现，天竺国也好，大宋也不例外，这皇宫里面风流的侍体也不在少数，越是禁地才越不至于走漏消息。这不是咱们君臣认识了吗？我希望你有空就到乐善宫来看我，咱们君臣还要亲近一步。你放心，娘娘我是个有心的人，受点水之恩需涌泉打报，只要你我二人咱们感情处好了，至于你升官发财，还不是哀家我一句话吗？比你耍刀把子撸枪杆子得强得多得多呀。你卖了几回命，顶多也就能升上一级两级，可是我一句话就叫你封王封侯。但是人呐，心眼可得活动着一点，我说这话你懂吗？云瑞没理他，白云瑞的心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，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宫门那看看，心说无耻之徒，下贱之辈呀！可惜四弟仁宗怎么能要你这么个娘娘呢？云瑞一想，现在我就得走，说什么我也不待了，宁愿犯大不敬的罪，我也不能在这儿跟他胡扯呀。云瑞想的是站起来就要走，没想到这个梅娘娘一把把云瑞的袖子给拽住了。慢，御下何往？臣告假，我身体有些不爽，打算回府休息，请娘娘启奏圣驾，我改日再进宫请罪。云瑞说走，可没走了。为什么呢？梅娘娘死抓住不放，而且出乎白云瑞意料的是，别看这个梅娘娘长得挺苗条，挺瘦小，但是手上还真有劲儿。抓住白云瑞，你要不费点劲儿，真摆脱不了。云瑞还没有猜到，这娘娘可不是省油灯，哪来的劲儿？练过，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云瑞怎么能想到这边呢？因此甩了几回胳膊，没摆脱开。梅娘娘一笑：白云瑞，你挑理了吧，你是不是认为哀家说话有些过头了？哦，又冲了你的肺管子了。你瞅瞅你这模样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 也罢，强扭的瓜果不甜，我也不能强你所难，愿意告假你就告假，不过你得把眼的酒喝了，要不喝我不能放你走，因为我代替万岁在这陪着你，你要一口酒不喝，一口菜也不动，我在万岁皇爷面前无法交代。白瑞呢，本不想喝，但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，这丝袍裸带的成什么样子，这要叫仁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，成何体统？云瑞一想，我喝一口马上就走，因此端起酒杯的是一饮而尽，谢娘娘赐酒，哈哈哈哈，这不就得了吗？满天的云彩都散了，你回府休息你的，我好向皇帝启奏。云瑞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可是没走出三步去，白云瑞就觉这个脑袋嗡，天旋地转，眼前直闪金星，这个心闹腾的就甭提了呀。白瑞心说怎么了，难道这口酒我喝猛了？不能啊，虽然我不贪杯，但是酒没少喝呀，慢说这一杯酒，就这一壶酒，我一口气喝下去也不至于如此。哎呀，这说个不行就经不住了，冷汗也冒出来了，四肢无力。云瑞就知道不好，这酒里边肯定有东西，但是为时已晚了。白云瑞把脸往上一扬，摔倒在地，是人事不醒。梅娘娘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，哈西腰看了看白云瑞，咯咯一笑，哼，小达摩呀小达摩，你空有其名，你还是玩不过奶奶我。我立月师小计就让你自己钻了套的，这杯酒虽不多，分量比泰山都重啊，我管教你们家把祖坟都得刨了。来人，事先埋伏在乐善宫外的几名宫女进来的，这几名宫女啊是从天珠国带来的，是他的贴心人呢，跟他狼狈为奸，串通一气，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梅娘娘指示按原来的计划行事，闹了半天人家有安排。再看这几名宫女把白玉瑞抬起来，就抬到床上去了，打掉帽子，然后把白玉瑞的上衣给扒下去了，鞋袜扒掉，又拿过一壶酒来，在白玉瑞的下壳前心后背衣服上给倒了不少，简直酒气扑鼻呀。再看梅娘娘也没闲着，把镜子拿过来了，面对菱花镜，把头发披散开，把外衣脱掉，里边穿个红兜兜，把兜兜链也拽折，在脸上还挠了那么几下，一眨眼的功夫成了魔王了，简直是鲜血流淌啊！他对着镜子咯咯咯直乐，心说没办法，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就得这么化妆。完事儿之后他告诉宫女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宫女们喊了一声，把蜡烛灯也整倒了，桌子也弄翻了， 弄了个假现场，架着梅妃赶奔乐善宫的后宫。四帝仁宗啊，佛事还没做完，就是做完他也不准备到前边去。那位说这不矛盾吗？他请白云瑞吃饭，他怎么不去呢？原来梅娘娘都安排好了，请白云瑞吃饭是他出的主意，不是四帝仁宗的主意。仁宗呢，对他来说言听计从，认为着他前者跟白玉瑞徐良之间发生不睦和口角，这一次通融感情也未尝不可，所以就叫梅娘娘看着办，你怎么安排都行，他在这一心向佛。他的意思之间呢，梅娘娘陪着白玉瑞喝几盅酒，吃几口菜，把白玉瑞一送走就完了。他哪知道出这些事儿？此刻这位四帝仁宗好嘛，五心朝天，闭目养神，前边是风魔童的香炉，插着三炷香，这屋里头是香烟缭绕，仁宗十分虔诚的正在这口诵经文，以求长生不老。就这时候听见身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，哭着梅娘娘就进来了，把四帝仁宗吓得魂不附体，甩脸一看，啊，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呀，这梅娘娘真会撒娇，一头扎到四帝仁宗怀里，在这哭的就背过气去了。这几名宫女也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，仁宗脸也变色，气也短了，把求长生术这招也都忘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宫女们跟皇上说，关系重大，我们不敢妄言，还是请娘娘亲口说吧。趴在前行，捶打后背，好半天梅娘娘缓过这口气儿来，她把早编成的瞎话全端出来了。她说什么？说今天奉旨，臣妾在前厅请客。这白玉瑞一开始比较老实，可后来说话有点离板，后来他真是胆大妄为，他真是个畜生，他还伸了手了，您看，把我的衣襟抓坏，脸面都挠破，我二人就滚打在一处。幸亏这些丫头们赶到的及时，这才把我给救了。陛下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啊！把仁宗气的，这口气儿好像没上来。眼珠子瞪得比牛眼睛还大，脸上的肌肉啵啵啵啵啵的蹦啊！你像这种事儿，最叫人生气。何况发生在三尺禁地、不可侵犯的皇宫大内呢？皇上的玉器谁敢碰？这个白云瑞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来！这还了得吗？但是仁宗没太信，他眼睛盯着梅娘娘，心里头反复思量，能吗？不能，没这么八宗事儿，人品素长啊。那白云瑞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那小伙子行得正，走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向来没听说他有什么风流的事儿。难道他吃错药了？他跑到皇宫来干这种事儿，绝无此理。仁宗想的是又平静下来了，瞅着梅娘娘一阵冷笑，梅妃 你不要往下再说了。虽然朕没亲眼目睹，但是我相信白云瑞不是那种人。你是不是在演戏呀？你安的是什么心？还不从实对朕讲来。倘若你要不说实情，朕可绝不饶你。你为什么说瞎话？这梅娘娘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哟，万没有料到这四弟仁宗和白云瑞之间的感情这么深，他对他这么相信。莫非我演这戏演的有破绽，被他看出毛病来了？他怎么就一点都不信呢？可这种事儿真是少见呢。可梅娘娘也有经验，稍微一愣，表面上没流露出来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您说我在演戏，我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好，陛下也有你这么一说。既然如此，就算我是演戏，就算我犯下欺君之罪，但是谁是谁非，早晚你也就清楚了。臣妾已死，已了心愿。这家说完了，扑到供桌这儿来了。供桌不有蜡签吗？那是风魔铜的，上头插着红蜡。他迅速的把蜡拔下去了，把蜡签一掉个尖儿冲着自己，那底儿冲着外边，他就要给自己来一下。那蜡签儿也有半尺多长啊，三愣一个尖儿，那要扎上好得了吗？幸亏死的仁宗手疾眼快，哇，把这底儿给拽住了，梅娘娘才没扎着。实质上仁宗不拽他也不扎，说演戏现在还正在接着演。这梅娘娘眼睛往上一翻，啊，昏过去了。哎呀，屋里一阵大乱了。四弟仁宗利用宫女抢救梅娘娘的时候，问其他的宫女，你们都在场吗？宫女说，我们都在场。你们在什么地方？娘娘陪白将军在屋说话，我们躲在帐帘的外边。方才娘娘所言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白云瑞怎么样？白云瑞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说的跟梅娘娘一样，那能不一样吗？事先都研究好的了。也慢说在这个场合，就到了公堂上严刑拷问，他们也能久供不离原词。您别忘了这句话呀，要被臭嘴给咬上，你甩也甩不掉啊。要说陷害人这玩意儿也容易啊。那位说，那白云瑞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怎么什么事都出到他身上？换个别人不行吗？开封府那么多的人，就即使别人比不了白云瑞，徐良比不了吗？从声望和武艺上说，都压着白云瑞一头，为什么非在白云瑞身上开刀呢？其实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。您想想，就拿徐良跟白云瑞比，他们两个人本身相差不多，论出身老白家比老徐家强着不是一点半点，锦毛主白玉堂那还了得起吗？比徐庆那得强多少？这是一。第二，白云瑞的师父是谁？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老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， 因此白云瑞从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比徐良那可要强得多呀，陷害白云瑞的分量比陷害徐良也要强得多。如果把白云瑞给扳倒，上三门整个就得垮，按照白云瑞的所作所为就得护灭九族，刨坟掘墓。这九族之中也包括白云瑞的老师，那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吗？不但把白云瑞给害了，连白云瑞的师父也都犯下国法，这下就得一勺烩。那么徐良的父亲已经死了，徐良的老师虽然也挺了不起，但比白云剑和夏侯仁和凌空差得多，因此权衡利弊还是从白云瑞身上开刀比较直个。这是梅娘娘事先早都策划好的。另外一个她也乐意这么办，白云瑞长得也漂亮也讨人喜欢，那徐良长得跟活吊死鬼差不多，而且诡计多端，你这刚一玩心眼他比你还明白，很难上当啊。所以飘来选去白云瑞是最理想的。咱们闲言少叙，这时梅娘娘缓过这口气来了，仁宗开始有点动摇，你说没这个事儿，他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吃饱了撑的，他活腻歪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仁宗这佛事也不管了，急匆匆来到前厅，往床上一看，哎，一瞅白云瑞酒气熏人呐，喝的嘴角都吐了白沫子了，赤身裸体，成何体统？一看这屋里桌子也翻了，盘子也摔碎了。那几个宫女在一介绍方才事情就发生在这儿，他是怎么说的，在这儿他是怎么搂抱娘娘的，在这儿我们怎么闯进来的，在这儿我们怎么挣脱的。白云瑞嘴里他还直说呢，快陪着我睡觉，陪着我安歇吧，把衣服脱完躺在床上，结果人事不醒，因为饮酒过量。现在仁宗相信有对半，还有一半不相信。仁宗想怎么办呢？我必须亲自审问，要是这么回事，白云瑞啊，这可讲不了说不起，你调戏君主的爱妃，你身犯何罪？慢说，这是国家，就是私人，你一小犯上，你没有人伦，处分你也轻不了啊，何况这是堂堂的皇室啊。可是要没这么回事，我也得弄清楚这梅妃打算干什么，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草草就了了。仁宗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换金瓜武士。宫女转身刚要走，梅娘娘拦住了，妈，陛下别忘了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件事要透露出去，陛下的脸面无光，连我都得跟着丢人呢。我看不能传金瓜武士。 哦，你的意思呢？ 我的意思，就利用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足够了，而且陛下应该降旨，让他们守口如瓶，不要把这丑闻说出去才是。皇上一听也有道理，好吧，心说怎么办呢？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处理。这吴公公也有经验啊，因此仁宗吩咐一声，来呀，传吴太监伺候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梅娘娘设下毒计要害白云瑞，实质上何止害白云瑞，他要借题发挥，在扳倒白云瑞的同时弄垮开封府，铲除上三门。与其说美人计，倒不如说是一条绝户计。但是这一招那还是百发百中，行之有效的。翻开历史，听听故事，用这种办法害人的不在少数，可每回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。四弟仁宗就那么聪明，就那么明白，也不容他不信。因为他是这么想的，梅妃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他不疯也不傻，他跟白瑞之间又没仇，他诬陷他有什么用啊？他单纯这么想，他没看到这背后是怎么回事。为了把事情查清，他传旨把吴公公给找来了。这吴公公就是请白云瑞那位老太，已经快60了，来在里边双膝跪倒参王拜驾。皇上有什么事不能背着他，因为这个太监是皇上的近臣，宫廷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去，要都瞒着这事就没法进行了。仁宗口打嗨声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，用手一指床上的白云瑞。这吴公公一看，娘哎，好像没尿了裤子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啊！我奉旨去请白云瑞进宫吃饭，怎么一日之间发生了这种事儿？能吗？连他心里都花花。皇上告诉他，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就在乐善宫给我审讯白云瑞，把此事给我调查清楚。你要能把口供要出来，把这事审清了，朕提拔你为48处都总管。这一下许了愿了，那48处的都总管那还了得吗？那就是原来陈琳的位置啊。要说起陈琳，大伙太熟悉了，唱戏有一出叫狸猫换太子，打龙袍离得开陈琳吗？他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没有陈琳哪有四弟仁宗啊？就因为他有功，四弟仁宗继位之后加封陈琳48处都总管。在皇宫里头，除了皇上之外就是陈琳说了算。现在的老陈琳呐，年老多病，一年365天得病360天，皇上为这事挺苦恼，想找个人接替他，可没有理想的人选。这回 为了把白云瑞这个事情弄清楚，他破格要提拔吴太监当太监的，对这个位置那是梦寐以求的。吴太监往上磕响头，谢陛下谢主子隆恩，不过奴才有一事启奏。 讲。 陛下，像我们身为太监的，连宫门都很少出，也不懂得怎么样升堂问案，像这么大的事情，奴才恐怕力不从心。我看陛下应该降旨，让有司衙门进宫审讯才是。 放屁！我能选他们，还用你干什么？ 是是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这吴太监呢，还挺聪明，他明白皇上的意思了，不愿意这个丑事宣扬出去，顾及脸面，所以叫一家人呢把这事儿弄明白就得了。但是吴太监一想，那48处都总管倒是不错，我能做得来吗？我要给审问个乱七八糟，将来怎么收场啊？哎，比如说我把事儿调查清楚了，是白云瑞干的，白云瑞还活得了吗？祖坟都得刨了，九族都得灭了，那老白家的亲戚朋友能不恨我吗？将来我得个什么结局，我们家祖坟也得叫人给刨了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相反的，我要问不出来口供，这梅娘娘我能得罪得起吗？嘴一歪歪，现在我就得死。无论如何，我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啊。人常说呀，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。我可不能走到死胡同里去。哎，这老太监挺聪明，不管皇上怎么发脾气，他还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。陛下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可以降旨，把三法司正堂孙立孙大人选进宫来，此人两榜进士出身，断案如神呐、他的声望与包青天能并驾齐驱，而且他也是皇上的近臣，万岁爷向他小以利弊，我想他也能够守口如瓶，不敢宣扬出去。有他问案比奴才那可是胜强万万倍，请陛下决裁。 有理。仁宗一听这吴太监说的是怎么回事，你这老太监端茶捧水跑道送信儿行，叫他问案等于拿鸭子上架。另外呢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像这种事想蒙也蒙不住，但是尽量让这个范围小那么一点，让知道的人不太多也就可以了。要想绝对谁也不知道，那不可能，就现在把白云瑞杀了，或者把梅娘娘杀了，在场的人也有好几十个，能保证这些人都不说吗？不见得呀。还能说把这些人都杀了杀人灭口吗？也不可能。仁宗想来想去，终于点头同意了，让吴太监马上骑传朝马调孙立进宫避见。简短解说，孙立来了。孙立是谁呀？兵部大司马孙贞的亲侄儿，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四女婿。你看看，瓜扯瓜，腕扯腕，他们都有裙带的关系， 咱们再进一步说，这孙立就是太师庞吉的一党。在四代仁宗驾前，现在形成两大党啊，一面以包青天、八王千岁赵德芳、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、大理寺正堂文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文辉、什么严查散、范仲宇，再加上老班班陈琳，哎，这些人是一伙的。他们的看法有时候非常相似，也谈得来。老百姓的舆论，这属于忠臣党。以太师庞吉、户部尚书李天祥，还有个晋王赵佶、孙贞、孙秀、孙立等等等，形成一大党，一共有48个大奸臣，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奸党。哎，奸党还挺吃香。有时候这两大党在皇上的面前说话，有时候呢中党能占上风，有时候奸党占上风，摔个平交啊。一切都取决四帝仁宗，就像一杆天平似的，就看仁宗站在哪面，他站在哪面替哪面说话，哪面就占上风。闲言少叙，孙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慌慌张张进了乐山宫，一瞅这差价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，他连头也不敢抬，赶紧双膝跪倒：“臣参见陛下，平身免礼。”是。他一看梅娘娘在旁边呢，又给梅娘娘跪下：“臣参见凤驾，起来吧。”这孙立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，低着脑袋等着皇上说话。孙立在。今天晚间有件特殊的事情，朕命你去办，是臣愿意伺候皇上，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哎，朝堂不幸出此逆事啊。吴太监，你跟他讲讲吧，皇上都不乐意说。这吴太监也不乐意说，但是皇上的旨意下不得不讲，他就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。这位孙的老爷一听啊，好像没蹦起来，什么原因？得的。孙立一听，什么？哎呦，白云瑞干出这种事儿来，哈哈。不过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准知道这是凭空捏造，没这么八宗事儿。还用我问呢？白玉瑞不是那种人，恐怕这事儿就出在梅娘娘的身上。他一看梅娘娘的意思，恨不能把白玉瑞的口供掏出来，让他签字画押。又一想，这事儿跟我想的一块儿了，真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，姓白的活得了吗？白瑞活不了，他们家刨了坟，他这一倒牌子，开封府的人跟着稀里哗啦全完，就剩下包黑头光杆老哥一个，我们再对付他那就省事得多得多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我要回去这么一说，大伙不定得多高兴。因此孙立往上叩头，是慨然应允，答应现在就审讯。不过他也有点蒙门，他请示皇上，我是不是把罪犯带回三法司去问？仁宗一摆头，不，要叫你带回三法司，我就不把你选进宫里来了，缺什么你尽管言语。 就在乐善宫审问，避免这丑闻传出去。啊，孙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他向皇上请示，因为进宫就是臣自己，审讯犯人光我自己哪行啊，我手下得有掌刑的，像白云瑞这号人要不动大刑他怎么能招供呢？皇上一听可也是，破例降旨，允许三法司壮快造三班52个人进乐善宫。在审讯的时候，皇上不乐意听，因为这个事儿听起来心里太不痛快。仁宗躲到养心殿去了，他呀专听一报，梅娘娘颇感兴趣，没离开，躲到屏风后的在这偷听，实质也有监视孙立的意思。三班人一站好了，孙立高高兴兴往当中一坐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罪犯抬过来。”三班人七手八脚把不省人事的白云瑞从床上拽起来了，最后用冷水泼过来。您说这个冷水这玩意儿还真解毒，这玩意儿真是对症下药，半桶水往脸上一泼，时间不大，白云瑞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云瑞讲这个脑仁啊，就像大针弯的似的那么疼，这阵还有点恶心呢。心里说话，我是在哪儿？怎么整的满身都是水？他把脸上的水擦了擦，睁开眼一看，莫非我在武帝阎罗殿不成？云瑞啊，脑袋有点疼，现在还没十分清醒呢，他正尽量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孙立冷不丁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，罪犯白云瑞，你还愣着什么呢？还不把所犯的罪行讲说清楚，更待何时？说，快说怎么回事。几十人同声吆喝，白云瑞这才清醒。啊，怎么我犯了罪了？他低头看看，我衣服哪去了？光着膀子上衣没了。看了看，这是乐善宫。仔细一回忆，呼啦全想起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云瑞明白了，心说这鬼出在梅娘娘身上。你请我喝酒，我说不喝。你私跑裸带的没完，我为了摆脱他，我喝了一口酒，结果我上了当了，现在真是有苦难言呐。我说什么？孙立在上面捋着八字胡，冷笑着看着云瑞，怎么想起来了吧？你犯下欺君之罪，还不如实讲来，更待何时？免得本大人动刑。白云瑞冲着他也笑了一声，孙大人，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，白某根本就没犯罪，你叫我说什么啊？你没犯罪，我犯罪了。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到乐善宫来？白云瑞就把经过如实地讲说了一遍，也用不着这三法司抛个问题了，云瑞有什么说什么，到了现在没什么顾忌了，啪啪啪啪啪全说了。孙立听完了心里清楚，白云瑞说的都是真的，一句假话都没有，是这么回事。哼，又一想，哪庙没有驱死鬼呀？是这么回事， 也不能叫这么招供啊，我非得叫你翻过个来承认有罪才行啊。因此孙立把脸往起一沉，刀。白云瑞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哦，你觉着我杀敌立功平山灭岛如何长如何短的没用，你现在身犯不赦之罪，过去的功劳一笔勾销了，你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的原委供出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云瑞冷笑一声，孙大人，你叫我供什么？我叫你供什么？你心里清楚啊，你吃酒带罪，图谋不轨，调戏娘娘，欲行无礼，这才是真事儿。你要把这件事供清楚了，今天的审讯就算结束。我要问不出你这些话来，你要不签字画押，嘿嘿，我准保打你个皮开肉绽。呸！白瑞气得把眼睛都瞪圆了。孙俪啊，你是痴心妄想，想往白某头上扣屎亏子，办不到，根本就无有此事。呀呀，你敢咆哮公堂，我告诉你，这比三法司还要严厉十倍，这是乐善宫，这是三尺禁地，本官是奉旨审你啊，你还不服吗？看来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来啊，拉下去，重打100，狠狠的，棍棍见血，打！您说这玩意儿讲不讲道理？在古代啊，死在重刑下的人太多了，明明没有那么回事，非得打出口供来。有些人挺刑不过招了供，有些人宁愿死也不招，结果就死在重刑之下。白瑞想怎么办？我能吃这个亏吗？要打我100棒子，我两条腿就废了，往后我怎么练武？我怎么在开封府效力当差？就即使我是个平民的百姓，我也成残废了。云瑞一想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叫你打。白玉瑞干什么呢？运上功夫了。他练的功夫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呀。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里混元气。再看脖子也粗了，腮帮也炸起来了，那肌肉都绷紧了，那棒子打到腿上，啪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就能打起个包来，这包比小馒头还大一圈，硬如钢铁。揍的越多，这包越多，把掌形的震的手腕子都发麻的，他问：“哎哎！”我这怎么事儿？怎么越揍越出包啊？根本没伤着白云瑞。孙俪明白，他上次一看，对对对，哈哈，小达摩会气功啊啊！哦，你用气功闭住刑法，让我的人打不动你。好嘞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神仙难躲一溜烟，打不动你我拿火烧你，铁烙伺候。这小子多损啊，这铁烙他要烙到身上，什么功也避不住。时间不大，炭火盆搬来了，里头有6把带尖的铁烙铁，一会儿就烧红了，那把手拿麻布卷着，这掌刑的人把铁烙铁抄到手里，白云瑞就来了。云瑞一看坏了， 这样落到我的后背和两腿上，我都得熟了。白玉瑞又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我呀干脆走得了。那边说他走得了吗？太能了，凭白玉瑞的功夫断锁崩家不费吹灰之力。他为什么没走呢？有一线之路不能那么办，那叫畏罪潜逃，跳到黄河洗不清了。可如今他发现孙俪是个昏官呢，他跟梅娘娘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我在这儿等于干受罪，那我能干吗？因此云瑞才改变了主意。还没等他崩断绳索的时候，从房上跳下六个人来，唰唰唰唰唰唰，不但跳下六个人，其中有一位人还没到呢，声先传进来了。老叔不要担惊害怕，你这儿房栓来了。你没看这味儿不怎么地，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，谁都听清楚是戏巴大头鬼房叔安。来的不仅房叔安，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山西燕徐良、粉子都卢真，还有小义士爱虎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那个吴太监一请白云瑞，徐良和方叔安就知道了。白云瑞前脚送走吴公公，随后徐良和方叔安就到了屋了，谈到了这件事情。徐良就怕出意外，因此告诉老兄弟多加留神注意。当然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而且定好了二更天白云瑞肯定回来。结果二更天过了，白云瑞没回来，老少英雄谁也没睡觉，大伙担心呐，心说怎么还没回来，眼看二更二点都过了还没回来。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，我干老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，大概要出事儿啊，我老叔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呢、啊、这么晚了不回开封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啊，干脆咱派几个人去看看去得了。后来飘来选去就选中小武艺外加大头鬼方栓，因为他们跟白玉瑞的关系最密切，不过这六个人神不知鬼不觉，越宫墙过玉河才来到皇宫大内。凭他们的功夫，皇宫的院墙能挡得住吗？可这六位不来则可，这一来才要学习乐善功。